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喂，老王。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为大家去讨论儿童保险。很多家长呢现在都对于儿童保险如何配置这样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关注，有的时候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多少有一些担忧哈。那在这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聊透了，聊细了。那今天在我们录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李慧老师。 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来交流关于少儿保险的一个话题啊。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说到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咱们北京人寿有没有哪些这方面的产品推荐呢？ 准备好笔记上课。 我们呢，重疾险，我们的京康优选啊，目前是 B 款的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呢，其实就非常适合对家庭做这种健康风险的保障，包括家庭的成年成员，也包括我们的孩子，都可以通过这个产品呢，去覆盖它的重大疾病方面的风险。它的疾病保障种类呢，有165种，包含105种重疾和65种轻症。对重症呢，我们是赔付一次100%赔付我们的保险金额。比如说，一个30岁的男性购买这个产品呢，可能年交保费10000多一点，但是他可以享有的重疾保障呢就达500000。比如说我购买了这个产品，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发生了相应的风险，当然要过等待期之后，很可能我交纳保费就是10000多，但是我直接获得500000的这样的一个赔偿。那除了重疾保障之外呢，它对于特定的恶性肿瘤会有额外30%的这样一个赔付。除了重疾赔付之外呢，这款产品呢还对65种轻症进行赔付，每次赔付呢30%保额，最多赔付3次，并且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叫做轻症保费豁免。如果罹患轻症，并且没有罹患重疾的前提下呢，那我们赔付轻症之后，后期所有的保费都不需要再交了，同时呢，依然享有2次轻症、3次轻症以及1次重疾的这样的赔付。当然，如果重疾发生呢，那我们整个保单就已经结束了。除了重疾和轻症的保障之外呢，这款产品呢，还是附带了这个我们说身故和高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如果说并不是因为重疾的原因产生了身故和高残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依然予以赔付的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适合给孩子以及我们的家庭整体成员做健康风险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其他险种呢，我们的金富年年这款产品呢，作为一款中期年金，特别适合呢为一些5岁、10岁这样的孩子呢做教育金的配置。它可以通过一个10年和15年做这样的一个97资产配置，让我们呢可以得拿到在相对低风险的前提下拿到一个不错的整体的利益情况。那这款产品呢是一款中期年金，那中期年金它的特点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它会有一个满期，满期呢我们会拿到一笔满期金，在保费持有期间呢，从特定年龄开始，我们也会有每年的年金我用来给付日常的生活。那这个产品呢，我们自己呢其实也有很多购买作为我们的中期的资产配置啊，去做这样的一个补充部分。那另外呢，对于说医疗险和意外险呢，我们这里就不推荐具体的产品了。我们可以根据刚才讲的准则

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马上开始，继续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在今天的激情赛场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转播2021至2022赛季的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北京首钢队对阵辽宁本钢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北京首钢队是领先辽宁队多达15分，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打响。本场比赛呢，是由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和转播嘉宾周贺一起为大家带来。周贺你好。 哎，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是打响，第三节的比赛呢，辽宁队率先发球倒到进攻的左侧45度角，赵继伟要往篮下突，这球没有能够给进去，之后再向传下，哎，首钢队这边啊，盯人啊，看错，就是没有跟上，都往外走了，篮下空了，被对方篮下朱荣镇偷了一个2分。对手呢，在场上呢是3号赵继伟，4号凯尔福格，另外10号崔文臣，内线呢是1号富豪和35号朱荣镇，这是首发的5名队员。北京首钢队这边呢，其实也是首发的5人组，刘晓宇、林书豪、翟小川和内线双塔李慕豪、范子铭。刚才呢是李慕豪在罚球线的位置上来策应，传给底线空接进来的小川，小川轻松的命中2分，还是15分的分差，59比44。首钢队呢，第三节比赛开场之后，这个进攻还是打得不错。开始福格基地传向篮下，朱荣镇强起，被范子铭在篮下封盖。如果要是单独啊，一打一到篮底下这个低位，不是一个空位进攻，确实呢有点打不动范子铭。 对， 小雨左侧3分线外出手， 朱荣镇不管面对李慕豪还是范子铭都没有什么优势。 对，站在原地啊都顶不开。 对， 对方突破转崔文臣3分线外瞄一下。哎，这是自己啊，面对李慕豪犹豫了，差点出现走步。北京首钢队这边转换倒出来，林书豪左侧投3分，好球！左侧45度角接到小川的大范围的转移，这是从那个进攻右侧3分线的这位置上打到了左侧，反击当中的追身3分命中，62比44，18分的领先了。分差呢，现在也是越拉越大。对方交给凯尔福格，福格要往篮下突。自己依靠个人能力强行的起步，造成了林书豪的阻挡，但是呢因为已经起步了，所以裁判还是等待着这次出手之后来看。球在篮筐上转了一圈爬了出来，执行2次罚球。福格在上半场比赛呢，面对林书豪的这个防守啊，攻的说实话也比较吃力。 对，今天实际上福格呀，因为首钢这个防守内线有高度，外线呢有一定的这个硬度，所以福格呢实际上打的今天也不是非常的轻松。 对，罚中之后两罚一中啊，福格应该也是只拿了5分球。 对，本身福格也不是那种说强攻类型的外援，他也是比较全面，能防能传也能攻，但是呢就说这绝对的攻击力呢其实没有那么强。 首钢队呢这次进攻还有7秒钟的时间，传给李慕豪，再转小川，再过渡林书豪，顶弧大号3分出手又进，这是一个大号3分命中。连中这2个3分之后啊，希望书豪把这个进攻的火力啊全部都打开啊，开启自己的进攻模式。而对方这边呢则是选择由福格开始抱着炸药包往篮下冲了。 对，福格现在已经是一个就感觉是搏命的一个态势。 对，这打法呢打得像当年的这个老马 对 是吧，抱着炸药包杀进去。 但感觉老马那素质比福格这 他力量要差一点。 对，老马基本能挤过去，福格是到这中间就被拦住了。现在看首钢呢就是他打得非常的整体，而且呢通过这种球的传导然后总能导出这种空位的机会，而且最近的命中率不错。 因为呢是完全的这个空位，所以呢投篮的感觉啊现在依然是持续着，对吧？ 内线这高度往外围线一站的他还是很有威胁的。 福格呢是2罚2中之后啊，北京首钢队这边现在依然是领先对手18分球。范子铭手递手交给林书豪，林书豪头顶传球传下篮下，漂亮，这是一个3人团队配合，先是一个上线掩护头顶传球传给 罚球线位置上的李慕豪，等对方的轮转防守一上来，李慕豪高低位和篮下的范子铭形成默契，范子铭双手扣篮得手。 李慕豪在这位置上今天传了几个球了， 对，对方呢现在就赌三分了啊，三分不中，篮板球被李慕豪在后场拿到，林书豪运球后转身再转移到右侧零度角，小雨也不着急攻啊，重新组织阵地进攻，这是想形成掩护，这下朱荣镇把球切下来，这样没切下来，小雨把球拿过头顶一扔，篮底又空了。 对，这球范子铭的掩护质量也非常不错，所以说还是有大个是吧，咱们这大个往这一站的上一掩护质量很高，挡完了之后马上下顺接球就能再处理。 林书豪在上线往篮下顶着防守突，没有太好的机会再过渡出来，这次进攻还有三秒钟，小雨急停后仰投两分，球不进，争抢篮板，哨响了啊！这是不是吹罚了对方啊？抢篮板球的时候呢犯规是，但是下落的时候范子铭砸到了富豪的脸上，这范子铭啊已经是抢住了身位了，他准备单手点的时候呢，对方推人犯规了，守防队前场来发界外球，哎呦，这个球啊差点出现发球的失误，还好范子铭积极啊，从对方的身前把球捅下来，林书豪这是自己没接好，突破进来之后的引球呢，这两下球一直在手上跳， 对， 没能把球拿住， 脱手了，没有拿住， 上篮球不中，篮板球呢李慕豪想补也力量小了一点点啊，球达到篮筐前沿，再去拼抢篮板的时候把球拨出了底线，67-47，守光队呢在第三节还是领先20分，距离第三节比赛结束还有8分10秒的时间，对方富豪在上线拿球，林书豪呢切断这个传球的线路，不让对方把球打到福哥的手里，富豪也不敢给，赵继伟突破再传，这是一个几乎的失误球，所以呢对方的进攻啊也是被守光队这边防的停滞了。 对，咱们俩大个往里边一站，他这个内线突破这个他突不进去，然后外线呢又没有稳定的这种得分点， 倒给林书豪，这一次漂亮，在对方呢关门夹击形成之前，书豪呢一步过了福格之后，没有等35号对方朱荣镇上来，有点醉八仙的意思， 对 啊，迈着这个小方步慢悠悠进来，结果篮下呢是空无一人，第一手上篮得手，书豪这一节比赛呢两个三分一个两分，拿到这8分球，帮助球队把分差拉大到20分以上。 咱们内线当没有韩德君的时候，就是包括这个怎么说，张振林啊和这个李晓旭，实际上都要比朱荣镇的速度要快得多。 对， 但对方内线这个防守呢，脚步没有那么快，而且呢，相对来说硬度没有那么好。 你要说张振林，他呢有机动性，他可以补防过来啊， 对， 有弹跳能空中封盖。 对， 李晓旭呢足够有劲儿，你撞他一下，你还真顶不动他。 对，朱荣镇呢应该是整个这内线里边相对来说最软的一个。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北京守钢队这边攻守两端啊都还是效率不错，辽宁队在第三节比赛开局这段时间也依然是面临着和第二节比赛这就是同样的局面，在进攻这个环节当中呢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强点把进攻打开，守钢队这一节比赛到现在又打了一个12-5，分差进一步拉大，这一节单节赢了7分球，分差已经拉大到了22分。 实际上，辽宁队你能看到他今年这个包括引援很早啊，然后包括就是整个球队这阵容呢，他是想去奔着冲冠去冲的，啊，刚拿了巡回冠军，他心气儿也很高。 对， 但是呢，就这阵容如果他这个首发缺这个4个这样的球员的情况下，实际上你能看到他的竞争力也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就是你要指着这个。莫兰德说帮你提高这个天花板上限可能难度很大， 林书豪呢已经得到了16分了啊，发球5发5中，3分球呢5中3，同时呢还有刚才的一次突破的上篮11中4，从一开始7中1，到现在11中4，命中率渐渐的回来了啊，守望队这边的22分的领先，对方在前场来发界外球，11号刘志轩现在呢换下福格换上莫兰德，边守旗这是倒到右边，应该是对方的27号于昌泽外线呢投了一个3分球，球不中，篮板球被北京守望队拿到， 苏豪再次突破急停投两分，球大了。苏豪现在啊，他在急停投篮的时候呢，就感觉对抗这一下啊，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能加上劲儿，还需要再恢复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对方掩护，燕守奇上线来找莫兰德，莫兰德传向篮下，这球摸着了吗？啊，范子铭摸着了。这球范子铭啊，小范如果没摸着，球就直接扔出底线去了， 对， 都没有能够传到富豪跑的线路上。那这次球出底线之后，对方的进攻还有七秒钟。莫兰德在场上外线的控卫呢是两个年轻人，守望队直接把对方的界外球给断了。小雨到篮下不着急，打阵地进攻了，压节奏啊。对方这界外球直接让小川给判断出来，把球给断了下来。 咱们现在双塔啊打得有声有色。 对，裁判呢在等着。这个动作吹了富豪和范子铭啊，两个人在腰背当中啊，双方犯规。舒豪正准备扔这三分呢，裁判哨响，哨再晚响一点，这三分球扔出去了。 对， 就算双方犯规，球要进了也算。 这球不得不说，现在呢，就是首钢有这俩双塔之后，整个这半场阵地的进攻打得非常的稳。外线两个能控能传的后卫，锋线加上小川。 小川投一个三分球不进，篮板球又被范子铭在前场拿到。现在在篮板球这个环节当中啊，首钢队真的是有优势。小雨要一个掩护，三分线外后撤步传向篮下，小川和李慕豪呢抢到了同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误会。这球其实不管谁在这儿，如果只有一个人拿了都能攻， 对， 结果哥俩一撞没拿住，把球倒出来，林书豪外线不得不压哨投一个三分，球不进，篮板球被对方拿到，还是69-47，守钢队领先22分。传向篮下，李慕豪直接把球给断了，守钢队打转换反击，三线的快攻，林书豪交给身后的小川。 哎呦，可惜了， 小川这个上篮啊被莫兰德给干扰，小川可能没想到书豪会传， 对， 接的时候稍微有点仓促。 其实书豪呀自己上了 也行， 哪怕不进呢，莫兰德干扰呢，小川还能 再还能再补， 哎。 对方的突篮下，十一号刘志轩这球被林书豪干扰了一下，再倒出来。这次进攻已经还剩下四秒钟，富豪投中投， 这是富豪的一个特点， 中距离啊，他这左手还可以。啊、 对， 两分球命中，69-49。首钢队也有两分钟时间没得分了。这段时间呢，其实有机会啊，林书豪的这个外线的投篮，包括刚才呢，小川也有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中距离的这个投篮，空中接力传给李慕豪，漂亮，就是打内线高度。莫兰德，你不是出来了吗？我就一个过顶。李慕豪很轻松的把球接到，双手将球扣进篮筐。 对，李慕豪2.2米的身高，对方没有人能够到。 对方刚才是燕守奇站在李慕豪身前，只能抬头看着。 对， 李慕豪拿到6分，4投3中，但是呢，李慕豪已经抢了8个篮板球了。国王队这时候走马换将，换上方硕吉布森啊，换下舒豪刘小雨。其实这个人员啊使用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还是考虑到后卫线的高度的问题。就小雨呢是一个控节奏的，舒豪也是一个控节奏的，方硕是一投篮的，吉布森也是一个投篮的。但是呢，这个主教练雅尼斯啊把方硕和吉布森搭档，刘小雨跟林舒豪搭档。 对， 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员配备，当然 俩能控的配俩能控，这个俩能控的加俩能投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当然是小雨，如果和这个吉布森搭档的话，咱这后卫线就太矮了，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防守高度的问题。燕守奇要突，被吉布森卡住位置，只能是强行投。篮板球下来，范子铭保护篮板球，对方的莫兰德拉手犯规，守钢队后场的界外球。今天啊，这个莫兰德。因为没有外线的空位跟他一块打， 对，其实莫兰德呀，他需要好后卫。 对， 他如果跟赵继伟能搭呢，实际上这个机会会更多一些，因为挡完拆之后他能往里卷。 嗯， 但现在呢，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替补阵容当中少这么一个后卫，赵继伟跟福格搭这首发阵容，替补阵容不管是周俊成也好，然后燕守奇也好，实际上没有这能力。你真说这个上来掩护之后，首钢也不用去加你，对吧？ 小川在上线给到吉布森，对方的五号周俊成把球打出界外，守钢队前场来发界外球，周俊成、认为是吉布森摸着。这时候呢，守钢男篮换上雷蒙，其实雷蒙啊，在第二节比赛的时候，那几个前场篮板球抢的是真漂亮，真积极，而且他那中投 两记中投高弧线空线入网，投得相当的漂亮。吉普森手递手在接到范子凌的传球，对方莫兰德有一个延误，大号三分，哎呦，压哨三分球命中，真是敢投，而且有准儿， 对， 是吧？ 这球啊，感觉要是这国内球员投啊，这教练真得就开骂了。 当然没办法，就最后压哨，谁得扔啊？但是他的吉普森这扔这一下的节奏还真是不错， 这是他常规武器， 对， 都是别人那个特殊时段的特殊选择。 对方突分，守望队这边换防。吴昌泽打不动，倒到外线，守防队上来封盖干扰，球弹的稍微远一点，一个长篮板。对方呢，余则臣再投三分。裁判吹篮板球，方硕推人了。其实这球啊，吹朱彦希推人了。刚才呢，莫兰德一个大延误啊，吉普森没突过去，但是一看时间不够了，零点几秒，直接拔起来就扔，三分命中，大号三分球命中，守防队呢进一步的扩大比分的领先优势，74-49。对方没有好的后卫啊，整个的进攻的确实是节奏是停滞的。防守在上线干扰对方，出现了传球失误，吉普森把球给断了。对方推人，直接是把吉普森呢也是推到了场外。辽宁队的这个麒麟这个场地啊，长春这个场地呢，好像不够大。 啊，对，这个馆很小。 对，这个馆小，所以呢，在篮板后面的广告牌啊，它的缓冲区非常短，对吧？ 这是已经改造的不错了。 对，这已经是改造很久。它这个缓冲区的这个广告牌啊，跟底线的篮架的是齐平的。 对， 其实咱们平时呢，要篮架再往后一点点。 对，这个咱们原来去这2005年那会儿。 嗯， 这还得往进， 是吧？还 得往前。现在就这广告牌这位置是那厂的边上， 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广告牌啊是那个木板的 啊，对，而且 相对还比这个薄一点。 对，而且呢，那差不多那会儿呢，这块还是那水泥台呢， 嗯， 底下都是坐着人的。 对， 然后在那嗑瓜子儿。长春这馆很有意思，是一老馆， 而且呢，就是弥漫着那个奶油瓜子的香味儿， 啊，对， 是吧？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呢，还有乌气昭昭。 他是门口卖这坐垫， 哎， 然后卖这个瓜子花生豆腐串， 嗯， 然后好多球迷就买好了进去。 对，这时候呢，第三节比赛还有三分的时间，北京首钢队这边已经是76-49啊，分差呢要奔着小30分而去了。这次进攻还有3秒钟，突破抛投，首钢这边干扰，对方球不中，篮板球拿到。其实有反击的机会啊，这秋天第一下没有给，所以马上向已经快下的方硕表示歉意，这球没看到啊。方硕要往篮下走，扎到人堆里了。过渡一下， 双方的替补阵容啊，就是现在首钢是绝对优势。 嗯，吉普森再投三分啊，知道这球偏了，所以想去抢球呢，反而弹到另外一侧，篮板球被对方拿到，替补得分，首钢队这边啊30多分。首钢刚才我看了一下，替补得分应该是36。 嗯，这基本上没有首发替补的区别，对吧？ 就是两套阵容在打。 对，咱们这两套阵容应该说都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个阵容。 27分的领先优势，你看这边的韩德君和郭艾伦啊，就没有什么兴致看了，就开始自己玩玩手里的手机啊， 嗯， 玩玩东西啊。第三节还有2分半的时间，刚才这一次犯规呢，由于全队累计犯规已经到了5次，辽宁队呢要执行2次的罚球，验手旗来执行罚篮。今天呢得到3分，投篮7中1，就他的几次投篮呢，有几次是压到了最后的时刻。另外突到篮下的时候，他身高不够，面对北京的双塔呀，投篮的稳定性也是下降，2罚2中，76-51，25分的分差。首钢队的现在就是压这个节奏，来给吉普森做掩护，人堆里边钻出来，吉普森面对夹击， 传球晚了， 把球往出倒，方硕空位，怎么样？三分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 刚才就看夹击上来，吉普森要提前一个背传啊，这球早就出来了， 嗯，对。对方呢转换也是抢了一个三分。27号余则臣确实呢，这是一个有外线投篮的小伙子， 嗯， 啊，2米03，反击当中他就奔着底角的三分点去。 对， 是莫兰德助攻了余则臣，投了一记三分球。对方呢打了一个转换造成犯规，2次罚球，再加上这一个三分，连追5分，首钢队主教练亚尼斯请求暂停了，就不能让对方啊形成连续的得分。其实即便是领先20多分球，对于亚尼斯来讲呢，也希望把这个比赛打得更严谨一点。 对，咱们看现在看台上啊， 嗯， 这个周一强是吧， 身后还有那个谁， 张卓 对， 周一翔， 张卓，周一翔，后边还有几个人，刚才那镜头扫了一下， 这真是、啊、这张才仁， 那才仁、 啊、 那边还有一个， 真是没有 四个人， 没有上场机会了。 而且呢，就是你看替补席也小，就是报不上名的。以前啊，球员都是坐在哪儿呢？坐在篮板后边， 哎、 篮架子后边那一排。 对， 他这个球馆小， 篮架后边没有座， 哎、篮架后边没有座，替补席后边也没有座， 对， 您只能上看台。 替补席就一排， 嗯。对方这个阵容啊，替补席后边这一排也可以。 关键看台还离着近， 对， 就紧挨着。 对方在上面的这个阵容，打咱们在上面坐着那个阵容，那是 那人家国家队阵容了，是吧？国家队阵容， 上面这阵容加一个外援下来打，可能都不是这比分 啊、哦。对，还真是， 嗯， 加一福格嘛，是吧？这上来阵容，这下来就很厉害了， 啊、嗯。现在北京首钢队这边啊、分差是21分，刚才这段进攻呢打得不是很严谨啊，主教练亚尼斯也是请求暂停，暂停回来之后看看怎么来去处理，还是刚才这套阵容没有做出太多的调整，内线的朱元熙和秋天，外线的方硕吉布森，再加上三号位位置上的雷蒙，这个基地哎，打到对方脚上之后崩到了左侧，方硕这球很难，伸手拿了一下之后，但是这个球呢一直没弹起来， 对，这节就是不管怎么说啊，辽宁队防的他只得了12分， 嗯， 半场42，现在54，应该说首钢的防守啊还是非常不错。另外就是辽宁队这阵容，这二阵容的确是没什么攻击力， 没有攻击点。 对， 杨明呢，你要这么看呀、啊，杨明基本上也算是就放了，他也不再做更多的调整，是吧？就是这二阵容这么打，能打就打。他也没有选择说我这个就是一阵这一套阵容呢，我要想发挥莫兰德的作用，那我就应该让赵继伟上来多打一会儿、 嗯、 和莫兰德来配一配， 但就这二阵呢他其实也没输更多分，现在看也没输更多分、 嗯、 也没比一阵输分多。 首钢主要也这段时间20多分球之后你还打到27分，然后稍微有点松， 对， 把这分呢给输回去，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自己进攻不得分了。第三节最后的1分多钟，两边呢都已经犯规够罚球的次数了，要控制啊。吉布森突破导出来，雷蒙控位投3分偏了，这一出手能看出来啊， 对， 向左侧偏了， 雷蒙还是得投这个中距离、 啊、对，篮板球被对方在后场拿到，上线一个大烟雾，要避免出现犯规啊，送对方上罚球线，这种已经累计犯规够了罚球了嘛，要注意防守动作，对方的进攻啊不是说进攻非常流畅，哎，丢一个篮板球，但是把球又断下来，方硕准备变向突破的时候被对手阻挡，燕守奇撞倒方硕，方硕要站上罚球线来执行2次罚球，距离第三节比赛结束还有40秒的时间，39秒9，这一下呢方硕的左肩啊被撞了一下，比较疼啊，尤其落地的时候手扶了一下可能有点撑着， 对， 方硕要站上罚球线来执行2次的罚球。今天的燕守奇到现在得到了5分，方硕这边呢得分也不多，方硕到现在呢应该也是可能就是5分球，投了一个3分，然后呢 一个中距离， 一个中距离，第一罚将球罚进。方硕呢之前是5中2的投篮嘛，首钢队这边得分最多的林书豪的16分啊、然后吉布森的14分，刘晓宇、翟小川各有7分球，雷蒙也拿了8分，方硕这一罚罚中之后呢得到个人的第6分球，2罚2中7分球，78比